谁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上雪夜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浅，这场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觉。

你的黑夜是我的白天，偶尔见一面，看你笑容里的甜，路越走越遥远，我早已经知道不该留恋。你偷偷翻开我的世界，变成我的花园，你悄悄离开，熟悉的一切我全不曾改变。唤醒我的睡眠，你悄悄离开我的视线，其实我都看见。你偷偷翻开我的世界，变成我的花园，你悄悄离开熟悉的一切，我却不曾改变。相信你给

是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笑了绵绵， 笑了绵绵， 恭喜大家。

情团。